拥抱大香港主义，香港地，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。 剛才睇嘅咧就係回魂夜嘅片段，咁啊，我相信而家即係我哋 俾人放一百俾你喎， 係咩係咩係咩， 勁老啊！ 多謝，勁老好啊，勁老應該啊， 啱仔貨俾佢， 勁老。咁啊，繼續講埋先啦。今日 哇，有300有100喎。 是啊， 你最多喎、 啊。是啦、啊、是啦、啊、是啦、 啊。唔搞错。 最多咩、啊、最多啱敬老啱啊，敬老唔啱咩而家。哎真係咁样讲嘢㗎呢个人。 咁佢咪一百囉。咪每人一百囉做咩啫。 咪瞓得好晕㗎瞓仔。哎呀唔係手指打都留俾你㗎 ,ok? 跟住呢就。咁啊头先回魂夜嘅片段啦，咁如果係热血时报嘅读者啊，咁各样呢都应该知道啊我哋讲乜嘢㗎啦。因为琴日呢就会。有啊，有段有線有段片，就都幾熱傳下嘅，因為大家都為之譁然啦。做乜 Q 咧？咁就喺啲解放軍嗰度咧，就 好精彩， 真係好似回魂夜咁喺度傳炸彈。我哋望一望條片先。嗱，咁佢應該就係大家好文明嘅解放軍傳炸彈，真係 好文明嘅訓練， 好文明嘅訓練，真係我覺得真係即係港產片 玩命啫， 港產片威力大，港產片威力大， 俄羅斯輪盤 啊，真係我真係周星馳啊，即係喺個中國嘅影響力啊，果然係真係唔係講笑，除咗做政協之外係嘛，真係依個影響力， 話唔定周星馳提議嘢咧， 我唔知啊，可能佢覺得好巧喎，真係啲解放軍覺得好巧喎，即係練到膽咁啊，除咗咧頭先嗰個咁嘅練傳炸彈之外。外咧，即系头先个炸量都几大嚿嘅， 系两公斤炸药， 两公斤咁轻易拎到啊！哇，假系好斤真系啊，够即系力大无穷。 嗰度有冇两公斤啊？就咁细， 两公斤又唔系话好重嘅，两公斤。 但系咧，我比较担心一样嘢咧，就系咧，因为其实佢传到一半嘅时候，佢会掉落个窿度。 系 我谂佢咧，如果最后嗰个人佢掉唔准落个窿嗰度咧，咁会点算？ 掉咗喺边个位？ 掉咗喺边撇喺度？咁我哋跑好远。 因为我哋一转身就嗡喺地㗎喇嘛，咁咪先，咁咪啱啱掉喺边嗰度脚都炸爆你啦，真係。咁就除咗头先呢个咁嘅全炸弹之外，仲有啲好搞笑嘅，即係坦克车嗰啲都好搞笑，我哋继续播埋睇下，就唔好飙我哋咪。 呢度大家见到有个坦克车咁，有啲士兵跑喺度，你以为佢同坦克车斗快呀？梗係唔係咁简单啦。嗱，佢喺个坦克车前面趴低咗，就俾架坦克车碌过咗啦， 无畏强权， 无畏被坦克车碌过， 啊，用爱与和平咁就穿透咗架坦克。 你真系唔知道做乜 Q 噶，大佬挖条坑，跟住你自己瞓落底，射枪嗰啲好搞笑啊！射枪嗰啲咧，佢话嗱，一个系啊，继续播，前。企喺度嗰個人射槍啦，跟住成唔知咩槍嚟嘅，我唔識嗰啲槍種啦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啊，隔離嗰個企喺度，就等佢唔好驚，企喺隔離，或者踎喺度望住佢，或者踎喺度幫佢扶住支槍。咁啊，聽埋佢講，聽埋佢講。 消極、恐懼等心理情況，增強官兵的戰場適應性和承受力。 訓練之後亦都會量。 咁你聽得到呢嗰個所謂軍官啦、啊、所謂軍官就話啦，大家呢就要消除呢個恐懼啊，呢個心理壓力好大啊，大家咁樣就要消除恐懼，通過呢啲訓練能夠消除恐懼，我真係好奇怪，即係有一個其實頭先嗰啲傳炸彈嗰啲夠搞笑啦，但係有個槍嗰、那個嗱、啊、我就唔識槍 㗎， 咁就但係我當個正常我所認知睇法，即係睇電影電視咁樣啦。喂，嗰啲咁嘅槍，即係有個架坐住嗰啲咧，通常唔係擺喺嗰啲戰壕啊，擺喺嗰啲地嗰度嗰度，叭叭叭叭叭咁樣嘅咩？就算當你係嗰啲荷里活嗰啲片啊，走去唔知恐怖分子定打劫咁樣，你都晾住喺架車度啊，係咪先？邊人嚟咁樣揸 Q 住你個腳架嘅咧？幫你揸住個腳架喎、 啊。耳都震聞 佢哋，不過你喺下邊， 係喎，點解 下邊揸住個腳架，上面嗰度都劈咁樣喎，即係個幾咁不雅咧，個觀感，後邊都下邊都踎低嘅喎，你上面喺度震下震下。 唔係喎 ，Rambo 都自己揸住支槍啦，Rambo 都自己揸住支機槍， 係咯，呢個阿張 自己支槍自己揸。 佢除咗喺嗱，佢除咗係咁樣揸住個腳架喺前邊揸住個腳之後，佢仲有另外反轉身嘅喎，轉咗個身，即係個面向佢嗰、那個。正面嘅位置，即系面对住碌沟啦，简单啲讲就系踎低对住碌沟，跟住咧，跟住喺上面下踎低嗰个人咧，就咁样向 微微向上望，望住佢，望住啲咩咧？嗱，佢个讲法就系咧，望住上面嗰个人喺度射枪，喺度砰砰砰咁样，跟住佢望住就唔捻恐惧啦。 佢觉得等你咧见啊，近距离望到人开枪咁样，唔系，我觉得佢呢个咧唔够劲。唔知嗱，你系劲啲咧，就应该企喺个靶嗰度，系咪先？企喺个靶隔篱，咁样系咪先？嗱，我哋嘅解放军咁神准，肯定唔会 miss 嘅，点 miss 极都喺个靶度。所以咧要练胆咧，整个企喺个靶隔篱。 系，咪有噶 ？TVB 啲剧咪咁样咯？你有冇睇飞虎啊？飞虎咧佢有场戏咧就系讲唔知边一个嘅学员咧，佢要训练练射靶啊嘛。跟住咧佢嗰啲军官嗰啲叫咩？嗰啲阿 Sir 咧全部企晒个靶隔篱。因为佢拍个镜头，佢拍个镜头就系佢要影到，佢影到个靶同埋影到嗰啲阿 Sir 系企在喺度，去证明佢系即系去表示佢系即系见到佢嘅学习成果啊嘛。于是乎佢安排嗰啲阿 Sir 企在个靶隔篱喺度射 睇先。我平时点样屌鸠你哋？平时咁样操死你哋，你哋都唔会怕啊嘛？你够姜就企喺个，我就企喺个靶隔篱，睇你够胆射我。惊啊你！我觉得现场我真的会做呢啲嘢嘅，大佬。 所以我觉得解放军应该学习 TVB 啊， 同埋佢哋应该就系话， 唔系 TVB 人真系有啲 training 啊，嗰啲唔知我唔记得咗英国嘅 SAS 定系美军海军陆战队嗰个 Navy SEAL 咧，系啊，嗰种 唔系你大声啲支麦，系我听唔到你讲嘢。 听唔到，唔系嗰种特种部队咧，系真系会揾真人咧，即系揾自己队友咧嚟到去做人质咁样去练靶噶。 人做人质又唔同练靶喎。 唔系啊，即系做人质，即系嗰啲俾人揽住嗰啲啊，即系好似 Joey 咁啊。 我知啊， 台戏嗰晚啊， 但你同而家是讲紧练靶隔篱，咁当然唔系真实嘅。阿头睇日老公系电视剧嘅讲法啫，但系睇头先嗰种全炸弹啊，刮个窿走去迎面对住个坦克车，等佢碌过你个身体啊，咁样穿过个身体啊。喂，咁你由嗰啲咁嘅所谓训练，你就睇得出系有可能做呢啲嘢噶啦，系咪先？就系嗰个教官喺隔篱个把度噶啦。喂，嗰啲解放軍， 所以解放军应该努力啲学翻 TVB 啲剧，系咪先？就摆个人企喺个把隔篱，咁样练射靶，咁先得噶嘛，咁先练到胆噶嘛。 同埋重点咧就系解放军嘅枪法非常之神准嘅，经过我哋严格训练之下咧，佢哋系唔会射歪嘅，所以一定 会 冇错 冇事嘅。 跟住之后咧就可以练到嗰啲 子弹有 挡性， 明唔明啊？挡嘅子弹有挡性，点会射到军官呢？ 跟住好似欢乐满东玩摆个苹果喺日朗头顶，跟住要射穿佢嘅，咁样先练到胆啊嘛，系咪先？同埋练下对同伴嘅信任，你要相信佢一定会射中个苹果，唔会射到你嘅，先咁又可以练到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 又可以团结到成个解放军嘅士气咁样。 冇错。 另外想讲下咧，即系讲翻头先嗰个咧，掘个窿俾阿坦克车碌过嗰一段嘅片段咧，其实咧，我想知道其实咧呢个系咪即系想教晓大家即系天安门广场 面对坦克车应该点做？ 面对坦克车应该点样做？就系你瞓低咧，其实架坦克你只要咧瞓准呢个人，就唔好瞓歪，唔好瞓歪个人。你咧架坦克车咧就你就可以喺两个碌中间就经过。 我呢啲桥系嗰啲成龙嗰啲桥嚟嘅。 系啊， 成龙嗰啲戏嗰啲。 系有一套戏成龙 exactly 咧就系表演咗呢一场呢一场嚟。 我睇下望一望。 成龙呢个系 Rush Hour 啦。 呢個好呢條橋好舊㗎啦，唔係淨係 Watch Tower 先有㗎啦，好再舊啲有，我噏唔出啦，我一時間噏唔出啦，但肯定好舊嘅呢條橋，即係就唔係話咩特別新橋嚟嘅。不過你年青嘅一代咧就記住，即係去到最舊都係成龍 Watch Tower 啫咁。咁係呢啲橋啦，即係你走去成架車硬，同埋頭先嗰架都唔係坦克車嚟嘅，對唔對？ 嗰個唔係坦克車嚟啊！ 嗰個 TVB 係坦克車， 貨車嚟嘅， 好明顯啦。嗰個好明顯貨車嘅。 但係成龍呢個勁啲喎，成龍擺兩個人喎，解放軍擺一個人啫喎。 係嘛？ 咁所以我覺得解放軍應該學習下成龍咯，試下擺兩個人， 唔好掘個窿， 係啦，唔好掘個窿。呢個成龍邊有掘窿嘅啫？係咪先？學下啊嘛，係咪先？成龍喎，國際明星喎， 你擺兩個人，佢咪咁咯？佢咪。层层叠咁样叠多几个人， 咁都冇所谓啊！我理得佢点叠啊！你试下叠到高个架坦克啊，系咪先？ 大家见到坦克就即刻掘窿，嚟啦！坦克掘窿， 同埋前提嗰架坦克一定行直线。 诶，嗰啲肯定兵武高手嚟噶啦！一见到坦克即刻掘窿，啲兵武嗰啲出到出嚟咪流啦，我就铲咯，而家换紧咗，换咗铲咁样， 跟住个坦克先歪咗落坑。 见到。 跣胎，个窿大就跣胎，成个踩咗喺印度。你见到你见到嗰啲嗰啲中国国家队嗰啲兵武高手咧，九成系坦克，九成系做呢啲训练，九成系解放军嚟，九成系即系好好高手肯定。哇！屌，世界冠军一样咁啊！一见到坦克就即刻掘窿喎，几鬼快啊！成条坑，成条坑鬼出嚟，你预佢行行几远喎，大佬？咁你话解放军啲咩所谓奇特嘅训练啊，或者啲叫做用即系攞得啖笑嘅训练啦，咁其实好多嘅，即系我僆仔最记得就嗰啲就嗰啲攞嚿砖砰嗰啲，惊惊 铁布衫嗰啲啊嘛， 有名添啊铁布衫，我都唔知道，我唔知嗰啲系咪铁布衫，我哋望一望啊，我哋顺便望一望啊， 即系好似旧时义和团嗰啲攞刀喺度捅自己啊， 你 听 唔听到啲声啊？呢个 啲乜鬼嘢啊？佢练紧咩 啊？你听下， 哦、好啊，播声嚟听下，播个声嚟听下， 好清脆嘅声音、啊，听下 有咩声啊？冇、啊，仲系冇声， 我听唔到个双杰，但系 我呢个喇叭冇声，我双杰 系咯，咁啊，播多次， 哦，佢攞条铁棒敲住个头， 哼哼声噶，唔系讲少噶，攞碌棍系咁哼系咁哼，但系将棍之前戒断咗未就唔知啦， 飞机木 戒断咗未就唔知啦，咁样，咁你见到系呢啲就我传统，即系叫做真系传统嚟噶，见到佢哋会用嗰啲招，嗱呢啲咁样， 做咩？中间绑条狗带喺度做乜 Q 啊？ 喺度。斗扯啊，斗扯揽咯，喺度斗扯揽咯，跟住落嗱嗱又 勾隔人个头， 又勾头啦，跟住之后依个系咪跳火圈嗰个嚟噶？依、這个 仲有跳火圈玩添啊？ 仲有咩？唔系我望跳后边睇啊，跳一跳后边都有啲精彩嘅依、這个。 后边有 系啊，碎砖啊，依啲噶嘛。 咁样褪旧砖出嚟碎，仲要一嚿砖碎几次、啊？ 系先？依啲 哇摆手喺度， 哇 系 成嚿砖压落个手， 冇事。 豆腐渣喎、啊，佢啲砖真系。 你有一次，佢明明扇开咗。 豆腐胶嚟话。 哦，佢攞嗱睇得明啊！呢个真系要解释下。佢下边有一扎木喺度，下边一扎木喺度。 唔系下边有一扎砖， 下边一扎砖，跟面头有嚿砖，面头咁啊，面头有嚿砖咧，就攞只手晾住。 晾喺嚿砖上边。 系啦，攞个手臂晾。 然后佢用一嚿好大嘅石柱。砸落你嘅手度，用你嘅手砸穿嚿砖。 系啦，咁样就三文治式咁样夹嘅，咁样就 斧头添啊！玩到 佢个头，黐线喺头顶摆四五嚿砖，屌你老！ 唔系，我想讲呢啲系好有娱乐性噶，呢啲 梗系有娱乐性啦。大佬，你欢乐满东华都系睇呢啲啫嘛。 哇！你话啫， 吴刚都上。 我屌，我哋台庆都应该表演下呢啲，我觉得。 靠你啊，汤姆！ 靠你好啲，就靠你好啲。你成日都去操噶嘛？ 我唔系操头顶，我哥。 我想讲咧，近镜嗰个有冇啊？近。镜嗰个有 冇？哇！呢、這个镜啊，劲啊！攞几嚿砖夹住我头，上上下下夹住，一嘢咬落去。 哇！系啊，唔系近镜玩铁布衫嗰个啊？ 铁布衫嗰个我哋做紧。喂，即系见到呢啲咧咁嘅碎砖训练咧，我终于明白点解中国嗰啲建筑物咧会起到咁鬼豆腐渣啦，大佬。喂，如果唔系啲砖点攞嚟表演用咧？ 系啊， 系咪先？我怀疑咧，我怀疑平时起楼咧就系用佢呢一啲砖嘅，用翻铜款。咪先环保啊嘛，你明唔明白？ 咁你全部发泡胶啊，布 唔系环 保啊，咁所以先碎到。 系为咗解放军嗰种威名啊！即系你行过解放军，哇，解放军啊！跟住有啲友唔识死吓， 贴翻第二条片嚟。 解放军有咩好惊啊？有咩好惊？跟住佢就喺个墙嗰度拎嚿砖出嚟，砰就砰俾你睇。你明白？唔用嗰啲砖起楼就做唔到呢个效果啦。 系啊， 咁啊，仲有 唔系同埋要证明俾人哋睇嘛？我哋起楼嗰啲砖同我哋攞嚟膊头嗰啲砖系同一样嘅砖嚟嘅。先咁就证明冇造假啦，系咪先？咁只不过啲楼话脆弱少少啫，咁啊冇办法啦。 Chat room 讲话马戏团未够马戏团，跳火圈都仲有啊，整你快，大佬唔系讲笑啊！你望下跳火圈嗰条啊，望下跳火圈嗰条 有冇跳火圈啊？ 嗱，呢度推紧车啊， 推紧车啦，呢个 呢个好小事啊， 呢个唔小事嘅其实，我继续播去睇下，佢有嗰啲有啲 close up 咧，影住佢咧，嗰个推依成集。几个人几个人推呢架车，你睇个角色几肉紧啊！佢个样，哇，推到扑街咁样，真系。我想讲呢架车其实咧，如果冇 light brake 咧，其实真系唔系唔使咁大力去推嘛。冇light hand brake， 唔 系 嗱， 呢个 跳火圈啦，系咪好有趣啊？呢个真系正宗卖，我睇一次跳火圈，睇多次跳火圈，好有趣。我唔知点解要跳火圈啊，其实。 表演 那个 枪林弹雨 训练在哪里呢？ 爆炸咁样， 咁点解系火圈咧？ 等你去 你是解释不到的嘛，大佬。我觉得是啲军官 过瘾咯。喂，平时我哋睇跳火圈咧，系喺嗰啲马戏团嗰度咧，叫啲狮子老虎跳嘅啫嘛。而家可以睇解放军跳， 军官觉得好睇咯。啲军官觉得好睇咯。 拍条片就有效果啊嘛。 即系你明唔明啊？即系你好似你啲军官嗱，你依条片咧，你推到最前啦，新杰推到最前，依条片推到最前。嗱，你见到嗱，依、這个就嗰啲军官嘅来噶， 系 阿宋乜乜嗰啲都系噶，依啲嘢噶嘛，咁样 成个 mon 黐黐咁， 着依啲噶嘛，即系佢哋即系嗱喺解放军里边咧，有杂女专门嗰啲咩文艺兵嗰啲咁样嘅，就出嚟做下唔系做慰安啊，就系做嗰啲文艺表演，去慰劳下嗰啲官兵啊，咁各样咁样，咁啊专拣依啲女，咁而家嗰啲你佢嗰啲乜鬼大陆嗰啲。农历新年是做什么、那個、叫 春晚 啊，是春晚啊之类的，都有类似的人走出来的，是不是、啊、他们就会整个靓靓，喂，你这些军官就专吃这些嘛，专吃这些女的军官，是不是，这些军官专吃这些女的，女他想好来，这些女有什么令这些女笑逐颜开呢，是不是，你们想想这些不同的训练，这些这样的博砖啊、哦、那些东西做了很多年了嘛、哦、没晒新意啦， 要 impress 的女性， 现在有些新的了，就是跳火圈找些水喉肥啊，他们老怪呢，你找叫些女军官找些水喉肥啊，他们是不是很开心玩得很开心，跟住之后回来先，之后又想了刚才那些咁嘅桥，刚才那些 推车 桥、啊。 其实我怀疑为什么要做推车的动作呢，就因为假设了呢、啊，他们中国制的车全部是会坏的，所以解放军是经常性要去推车。 不是你 在战场上你有 都会都 会会易坏就梗的，那当然啦，有些德国车啊，有些那当然信心保证很多啦，但是你解放军都未正式去到战场已经坏了啦，未正式去到战场 所以经常训练推车就 迟了 去推，又或者是其实那个司机呢咬底不想上战场、就话架车坏咗，然之后佢又同你讲，你扮架车坏都冇用，我哋搵人推都推你上去。 即系我自己觉得，譬如好似头先最开一开波，点解话有啲咁样嘅全炸弹嘅训练啊，练大胆啊，或者头先嗰个啲咩掘战壕，掘无啦掘条坑出嚟，跟住话喺度等坦克车剪过去啊，跳火圈啊，喂，呢啲全部都系可能我哋被孤陋寡闻、但我相信咧系叫近年可能系叫做比较新鲜啲嘅表演嚟嘅，对于佢哋讲，而咧就全部都系取悦嗰啲头先嗰啲咁嘅报道。即是那个啲中央唔知第几台啊，专门播军事新闻㗎嘛，係咪先，咁佢哋呢啲咁嘅类似呢啲咁样嘅啊，所谓解放军女神係咪，点样取悦啲怪解放军女神，点样令到佢笑逐行开呢，就諗啲新桥出嚟俾佢哋开心下，係咪先，成班军官成班解放军就要做呢啲嘢啦，就係做跳下火圈啊，搞下全炸弹，我覺得全炸弹真係一絕喎，真係真係一絕喎，全炸弹 係啊， 即係點樣即係嗰條人係邊個點呢，係咪嗰條女點呢，嗱我點啦咁樣點炮仗啊嗰啲啦，攞條香嗰度點啊，新年玩到嚟，新年玩成炸，你知你有冇返過大陸見過嗰啲炮仗， 冇啊， 嗰啲炮仗好誇張噶， 拖到落地， 即係佢而家用真，佢係所謂用唔知幾多兩公斤炸藥啦。但係你講我嗰啲炮仗係真係成個炸藥咁嘅，即係你整個六角盒啊、八角盒咧，成裏邊全部塞滿曬炸彈，唔係炸彈，係炮仗，全部塞滿曬炮仗，跟住仲要一大抽咁樣，好 Q 長嘅幾層樓高嘅嘢，佢捲埋一齊咁樣，哇！就係攞呢啲咁嘅傳，喂！你我其實香港圍村是不可以試下玩的、這個、 玩炸藥嘛，全炮仗， 全炮仗，看看邊個到時邊個拉嘢， 邊個爆咧，邊個發啦，新年玩的時候 真係冇得頂，我覺得喂，依一次咧其實就即係。本身咧就即係有英軍係過癮好多嘅呢一節，因為可以品評下呢、這個依啲究竟解放軍呢啲咁嘅訓練嗰個效果有冇可能有成效咧？係咪淨係我哋孤陋寡聞咧？咁又或者咁講如果類似一啲所謂，因為你話軍佬要有個叫做克服呢啲恐懼啊各樣嘢，咁我相信梗有嘅，但係人哋又係點樣訓練嘅咧？係咪用啲咁樣嘅方式訓練咧？喺你自己面向住碌鳩，跟住上面有人企喺度揸住槍，啪啪啪啪喺度震，跟住你下邊喺度冇咩望住佢，咁就冇事啦，咁就唔驚啦，係咪咁樣咧？係咪先？ 我真係佢啲蛋殼跌落嚟，佢都唔俾喐嘅喎。 系 啊，咁样喺度平平，跟住蛋壳跌晒落嚟，佢都唔俾喐，当当当当跌晒落个头，都唔俾喐嘅。即系事实上系咪咁啊？咁我哋即系有机会，我觉得总有再机会嘅讲解放军，即系睇下有搵叫埋英军讲啦，搵次个叫埋英军，因为琴日出呢条片都几热传，我哋觉得睇得好开心，同埋冇理由唔回顾下回搵嘢嘅，冇理由唔回顾下嘅，你明唔明？因为我想讲开麦前咧，淡仔系咁睇回搵嘢， 好睇啊嘛！ 我话你搵多啲其他料得唔得啊？搵多啲其他嗰啲例子讲下笑下，即系系咁睇，唔系睇埋个结局先，睇埋唔系好记得。 我准资料搜集、我要睇清楚个古仔紧讲咩。 咩淡仔谂住究竟嗰顶飞机帽会唔会喺解放军度出现咧？即系回魂夜嗰顶飞机帽会唔会喺解放军度出现咧？咁样呢个有待考证， 电锯斩佢咯。 有待考证。咁啊，今日我哋都成功攞到几百蚊现场货金喎。 系啊， 哇，爽啊， 好开心啊！ 全赖日浪嘅，我觉得日浪带起我哋士气。 系啊， 带起我哋士气。 旺财啊！ 旺财系日浪旺财，正啊正啊！咁啊，日浪嚟多啲喎，呢排放假系嘛？冇话唔系喎。射完啦， 今日大香港人 我想讲日朗射完咗啦，所以大家想见到日朗， 你射完交功课未啊？ 交晒，嗰啲完晒啦，嗰啲搞晒啦，所以如果大家想见到啲日朗咧，就不妨咧就 PM 下佢啊，或者喺 chat room 嗰度讲多啲啊，现场货金嗱，日朗嚟就现场货金，哇，咁我哋就积极啲，旺财旺财，多谢晒日朗嘅旺财，多谢旺财，好嘢。今日大香港出日早晨咧就差唔多啦，晏昼3点国立大台再同大家见面，系咁先，拜拜。